你好，我是徐文浩。专栏呢更新到了50多篇，快要结束了。在进入实战篇之前呢，我想先和你分享一个专栏之外的话题，那就是我的一天是怎么样过的。那为什么想写这篇文章呢？主要的目的是要破除神话。周围有一些朋友会说，诶，你现在创业很厉害。也有朋友说，诶，你能写专栏很厉害。但其实呢，我觉得自己和大家是一样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程师。每天呢都是和你一样，普通并且忙碌着。同样的呢，我也希望通过这篇文章能够拉近和你的距离，在专栏快要完结之际呢，可以在未来能和你有更多的交流。那作为一个工程师出身的创业者，很多人会好奇我是不是还经常写代码，也有朋友看我一直在出差，会问我是不是主要精力现在都在产品上了，还有就是我究竟要花多少时间在写这个专栏上。事实上呢，作为一个创业者，我很难给自己的工作划定一个小小的范围，然后说，看，这个就是我在做的事情。在公司里呢，我每天在做的其实主要就是两件事。一件事情呢，我称之为叫让事情按次发生，主要是规划和推动公司里想要做的事情，推动产品结合业务往前走。另外一件事情呢，我称之为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主要就是给各种突发的意料之外的问题寻找解决办法。那规划和推动产品的工作往往时间安排上会主动一些，我会尽可能找完整而大块的时间来做，而解决问题的事情呢，往往就比较碎片化，只能实时响应处理。很多看专栏的同学呢，工作时间应该都不是很久，还有不少属于自己的业余时间。对我来说呢，想要属于有自己的时间呢，基本上已经是个奢望了。特别是呢，最近半年多以来呢，每天都要抽出一点时间来写专栏，睡眠时间呢都牺牲了不少。当然呢，我和大部分同学以及其他专栏作者的时间安排差异最大的一点，就在于比较频繁的在海外出差了。所以呢，我也很高兴可以和大家分享在办公室里和在出差的时候的时间安排。在国内的时候呢，我的时间安排通常还比较有规律。比方说呢，下面就是我最近的在国内的一个周一，我是这么过的。那周一一早呢，9点刚过我就会到公司，我会先去看看呢，我们用来做视频会议的设备是不是都连上了。虽然其实我们公司人也不是很多，但因为主要是针对海外的业务，所以呢，在马尼拉、曼谷、杭州和深圳呢，有4个办公地点，一体沟通呢，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通过发消息或者视频会议的方式呢，沟通效率仍然很低，所以呢，我们干脆通过 Facebook Portal 群组聊天的方式呢，8个小时直播各个办公室的情况。那需要找另外一个办公室的同事的时候呢，对着视频会议的屏幕吼一声就是了。那9点45分开始呢，我会连续参加两个小团队的战会。战会呢，会有对应负责的同学来主持推动。我主要呢是多听一听大家是不是遇到了什么问题，以及需要什么样的支持。这里面的问题呢，可能来自内部的其他团队，也可能是需要问外部的客户啊、Facebook 啊、合作方的各种各样的问题。那这一天呢很顺利。那事情呢，团队自运转就很正常的推进了我们本身的产品进度。那因为这是一个周一呢，所以10点钟开始呢，我会和各位团队的负责人开一个非业务内容的周会。因为最近呢，我们在推动公司内部去做好跨团队职责的协同，所以重点是在做两件事情。一个呢，是从后端的研发团队开始推进强流程的代码审核，目的是提升代码的质量和长期的迭代速度。第二个呢，是培养整个系统里各个非功能模块的首要负责人，主要是想把从云服务器管理、CDN、网络监测等等非功能性的需求啊和职责划分给到更多的不同的工程师，让他们各自负责之后呢，能再做学习分享，这样可以让大家对整个系统的全貌呢有一个了解，而不只是把这些问题放在一两个资深的技术同学身上。那这一天呢，我发现我们的代码审核的推动很慢，主要是呢，大家还是觉得去做代码审核会影响开发的进度，但是我自己内心深处呢，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儿。而因为从开始要做这个事情已经2-3周过去了，所以我就不再是建议，而是强迫团队开始做代码审核了。而各种非功能性的负责人的分配呢，倒是相对比较顺利。那我们通常开会很短，3个会开完呢，差不多也就10点30分这样。不过因为是周一，所以接下来的主要时间还是在清理周末的各种邮件。里面呢，既有来自外部客户和合作伙伴的问题，也有系统自动生成的各种报告。能够回复的呢，我都会直接回复掉；不能回复的呢，我会加到 Microsoft To Do 里面，作为代办事项列表，去慢慢处理。那基本上把邮件清理完，也就到了中午。那我一般呢，不会叫外卖去吃午饭，而是和同事们一起出门觅食，因为大部分时间呢都是在办公室里坐着，运动也少，所以除非是暴雨这样的天气，我一定是要出去走动走动的，和不同的同事呢吃饭，聊两句生活，相互之间的距离呢也能拉近不少。吃完午饭呢，我自己的常备节目是去买杯瑞幸或者全家的咖啡，通常呢也会有不少同事会一起过去，不管买还是不买都要遛个弯。我自己呢最近是睡得有点少，不靠咖啡呢下午就会犯困。之后呢回到了办公室，想要开始写点代码。因为团队越来越大呢，所以现在我已经不写任何必须要写的代码了， 避免呢我自己的时间安排成为我们整个发布计划的瓶颈。不过呢，我还是尽可能会抽一些时间来写一些效率提升的代码。这天要写的呢，是我之前答应团队要把自动化滚动部署的脚本给写完。不过呢，还没写多少，我们的产品经理呢就来找我一起和团队去过新的订单管理系统的产品评审。虽然作为程序员呢，被打断总是会觉得很头疼，不过该过的事情呢还是得过。等到产品评审走完呢，终于又有了点时间重新开始写滚动部署的脚本。脚本写起来方便呢，测起来确实很麻烦，要频繁呢去开关虚拟机去做各种各样的检查，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呢能做单元测试或者自动化测试。前前后后呢几个小时下去，我也终于把这个脚本调通了。不过呢，我又在 Jira 里面记了一串新的想法，主要是想进一步把目前手动在云平台上去创建负载均衡后端服务的手工工作都自动化掉。那抬头一看呢，已经快晚上九点了，其实呢已经过了饭点了，办公室里呢已经空了大半，于是干脆就收拾好包出门回家吃饭。那回家呢，刷一会儿抖音，重新打开电脑开始写专栏。专栏的工作量呢其实比想象中要大不少，基本上写到12点一点，除非已经是我的 deadline 了，不然呢即使进度比想象中慢一点，我先会先去睡，不然呢第二天效率更差，毕竟明天我们要去创造一个新的明天嘛。这个呢就是我上周的某一天，不知道和你的想象中差别大吗？下次有机会呢，我会再写写我在海外出差的一天是怎么过的。最后呢，我也想听你讲讲你的一天是怎么过的呢，欢迎在留言区和同学。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